今天和大家分享《教育大未来》的第三本书《超强未来父母手册》第35页《科学验证的新教养法》。科学验证的新教养法，同样的道理，教养新的一代，过去那一套逢高忌诲、悬梁刺股的苦学法，或者是玉不琢不成器、棒下出孝子的管教方式，老早就该下档。但是许多父母还信守不渝，还相信土法可以炼成钢，只要功夫够，铁杵也可以磨成针。脑神经科学、行为心理学和科学已经告诉我们许多有关养成孩子的自我动机、习惯、失败与成功、自我学习、分享、分工、社交力、创造力等重要课题的科学结论。但多数父母还是用他们自己被带大的那一套方法在教自己的小孩。问题是，你的孩子需要面对的未来科技世界和你的世界很不同，那个世界有新的秩序，需要不同的能力和技术。父母可以不改变自己固有的思想和做法，但不能不知道的是，有许多人已经在用科学证实的新方法在教养小孩，他们老早已经悄悄跑到前面很远的地方去了。在这本书，我尝试向父母们说明科学证实的教养方法。我相信我提到的这些新的方式和新的观念会带给父母无比的威力，但前提是你必须放下成见，带着一颗不预设立场的空白心境来阅读这本书。如果能这样，我保证的回报是，这本书会让你仔细思考你该怎么做。念到这里，请大家去看第33页，作者介绍的一本书，也有电影，叫 Moneyball 魔球。在书里描述职业棒球队的赢球方式是靠科技、靠数据。读完书或者看完电影后，相信你也会理解，也同意我们说的用科学验证的新教养法，相信用大数据得到的结论，利用它来做正确的教养的真谛了。谢谢。